程押后。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日前说，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之后，对习近平的访问产生重大影响。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25点，升301点，成交额1,3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27蚊，升8.5；中芯国际33.5，升0.9；阿里巴巴220.8，升6.4。美团点评192.2，升12.8；小米集团14.4，升8毫；中国平安81.7，升1.75；港交所348.2，跌0.8；吉利汽车14.08，升0.5；中国恒大24.95，升2.15；华夏沪深349.68，系升8.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港元。美元是7.75，英镑9.668，瑞士法郎8.194，澳元5.377，加元5.717，新西兰元5.058，欧元8.712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6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美元，卖出1,77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二三线重开，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一带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翻出去窝打老道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但是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车多挤塞，龙尾排返出去接近湾仔交汇处，就是排返出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就车多缓慢，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外较早时在港岛那边，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那段快线是封闭了，之前就比较挤塞的，现在交通就疏返很多，不过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七月份吓，亲亲靓猪妈咧，请嚟我嘅嘉宾咧就系 Sarah 宋希莲。我哋好多时就话啦，咦，爹哋妈咪会唔会有个唔同嘅 role， 唔同嘅角色啦？ 我哋就有个共识，我哋要系两个的方向都是一致，但是呢当我们两个见到他做些事的时候就不要两个一起玩。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早上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是宋希莲，我将会和 Heidi 在《亲亲靓猪妈》这个节目里面倾偈。 亲亲靓猪妈。 就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窝，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烟中找慰问，哭出眼泪都过分，你背负太多。 开始两个钟嘅 show， 仲有音乐先翻嚟嘅有邓小巧与人同行。间唔时我哋都会发恶梦嘅，发恶梦扎醒嘅时候，最好梦就系望到间房間依然系漆黑一片。呢首歌就好似当你发恶梦嘅时候，咦唔系、哦，起身嘅时候你会见到系一片嘅光明嘅。 当光线亦遗忘我，客房渗入重重星浪，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留待闯出阴影，再笑着亲口说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意，想记住顽强的一 绝望时请点播。跟着这首歌讲的一种绝望的情况，就是想分手但又分不落。 Help me, my God, it's got messy. Least I got the best seat, cause we put on one hell of a show. Waiting, I just keep on waiting.For the final curtain, cause I just can't let go of your love. Ooh, you say my name like you know my dark side. Ooh, can't be the taste of the tears that I'll cry. Ooh, so grenades blowing up my mistakes. So why don't I stop it? Still got time for me to stop it. It's like a part of me must want it. It's why I'm not running from it. Let me escape this blowing up in my face. So why can't I stop it? Still got time for me to stop it. It's like a part of me must love it. That's why I'm not running from it. Crazy city. Drink until you hate me. They say that I should just let you go. But hold on, why do we still hold on? Think that we should move on, but we're too scared of being alone. 嚟自 Ellie Goulding 加埋有 Love， 升你只嘅派台 single， 想分手但系又好似分唔落咁样样，生你但系又有啲中意你 ，Slow Grenade。细个嘅时候你都经历过啦，就啊是唔是爱好咧，是咗爱又惊冇 friend 咗，大个咗啦，当你拍拖啦，即系分唔分手好咧，分咗手又惊冇 friend 咗。跟住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就同你讲，正正因为你分咗手，先至有 friend 做。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仍想。想交给他，人待我。 这一对的情侣老早啲讲就是因为了解而分开啦，分开的时候仍然可以为对方送上一份祝福嘅。嚟自 Edgar 有句新嘅呢只派台作品 ，See you next time。 Stuck in the room feels like a tomb, no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Eyes closed, nothing bright in your mind. To cry.You used to be a boy with dark shadows. The birds say, I stay with you in this dark room to hear your sad stories, to hear your frustrations today. 首先咧，第嗰首歌咧就系讲，即系虽然唔能够以情人嘅身份拖住你嘅手一齐向前行啦，但你都可以用朋友嘅身份去到扶住你，陪住你一齐向前行。跟住呢首歌嘅意思都系一样嘅。我哋嘅 Morning Children 经历嘅一啲苦难嘅时候嘅时候，希望用呢首歌陪住你。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 Like Whisper。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Eyes closed, nothing bright in your mind. Bless you cry, tears in your eyes. You used to be a boy without shadows. The best things, I stay with you in this dark room to hear your sad story.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根据港区国安法成立港区国安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时任命刘志慧为警务处副处长，担任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刘志慧今日宣誓就任。林郑月娥说，刘志慧在警队服务长达35年，深信对方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履行历史性职责，领导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责。港区国安委由林郑月娥做主席，职责包括分析研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等。政府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按港区国安法规定，在征询港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意见之后，从现任裁判官当中指定6名裁判官为指定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另外，律政司就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设立的专门检控科正式成立。检控科的第一批检控官已经由律政司司长在征得港区国安委同意之后作出任命，至于检控科的负责人会在稍后任命。国务院任命郑雁雄为中央驻港公署署长，李刚洲和孙清野做副处长。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三个人之中比较认识李刚洲，对方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作为香港和内地执法部门的桥梁和联系，熟悉两地执法部门，对方已经来港工作多年，熟悉本港情况。谭耀宗又说，不清楚公署的办公地点，如果暂时未有独立地方，可以考虑借用某些地方办公。公开资料显示，李刚洲曾经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任职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和局长，其后担任公安部港澳堂派主任。中国和印度边防部队上个月在边境爆发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今朝突然到访发生冲突的北部拉达克地区。报道说，莫迪今朝早到访当地一个基地，和士兵会面，并听取军方高层汇报，随行的包括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中印边防部队上个月15号在加勒曼河谷爆发严重冲突，印度有20个士兵死亡，70多人受伤。中方一直未有公布解放军的伤亡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234点，成交额1,46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22.5，升4蚊；中芯国际33.15，升1.5毫半；阿里巴巴220.8，升6.4；美团点评191.3，升11.9；小米集团14.3，升7毫；中国平安81.4，升1.45毫半。港交所346.4，跌3.6；吉利汽车14.02，升1.44；中国恒大24.5毫半，啱啱跳咗24.6，系升8；华夏沪深349.58，系升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7，人民币7.067。英镑兑美元1.246，欧元兑美元1.123，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6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1775.4美元，卖出177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马斯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灯打士街。封路方面，提醒大家，在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的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俾个 IQ 题你哋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咩节目系四个钟？ 我知道，轻谈浅唱不夜天。 错，系五个人做嘅。 咁一定系最好听嘅晨光第一线啦。 错，系星期六下昼嘅。 吓，我系呢度嘅资深员工。 资深员工嚟嘅。 我都唔知道，咁即系咩节目啊？ 十合魔力的神师培阿一波成，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记得听埋最后半个钟嘅慢动作。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Ong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嘅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Ao 欧瑞强约定你。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CIBS 文学之窗 ，Welcome to our program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where we will peep in to the world of Nepali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少少无拘意， 23集咁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南亚女仔系好难请，我哋成功咗啦。 少数族裔都系同我哋共同生活喺香港，而且佢哋为香港都贡献咗好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共舞，阿婆会听我。 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現場咧就係除咗我哋聽住我哋嘅收音機啊，上網聽住之外咧，仲要係要去 YouTube 嗰度睇下嘅。 冇錯啦，我哋咧香港電台第二台 Facebook page 啊，同埋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YouTube channel 都有得睇嘅。 sales 一樣啊！今日我哋嘅嘉賓有 Tony 噶。 Hello， 大家好。 喂，有你哋新嘅呢首係派台歌啦，咁啊一間咧都會係唱俾我哋聽啦，就有一個係acoustic 啲嘅版本嘅咁樣。新歌嘅歌名叫做《鬼滅之日》啊，係啦。喂，講下呢首歌嗰個 concept 介紹嚟聽下先。 《鬼滅之日》咧，呢首歌就其實好得意嘅。呢首歌係喺衰喺個制度之前已經寫緊㗎啦。咁跟住去到中途就有個 idea 啊，衰喺個制度，跟住就搶集做咗先。咁然之後就慢慢完成。咁初頭寫嘅時候咧，其實就我哋本身四個都好喜歡睇日本動漫嘅。咁個腦應該就裝咗好多。 嗰啲音乐动漫嘅，好想连动漫嘅 动漫嘅音乐啊，啲主题曲咁样样，咁写个 melody 其实就一路编咧，越编就越可以做一个有呢个日本动漫风嘅感觉，咁于是乎就不如就真系把针一横，将佢变成一个咁样感觉嘅歌啦，咁跟住就既然係咁動漫啊，首歌就填一個動漫嘅主題。咁呢個主題就關乎我哋覺得呢個時候，我哋想講一個議題，就係團結。團結係好緊要嘅。咁於是乎就用咗動漫裏面好多唔同嘅人物啦，好多唔同佢哋嘅角色嗰個能力啦，去表達嗰個意思，就係每一個人咧，當面對強敵嘅時候，其實咧都有自己嘅崗位嘅。咁喺自己嘅崗位度，俾心機努力就得㗎啦。系啦，咁最緊要係呢樣嘢。 O、okay, K，、但因為咧，係咪真係套動漫係叫《鬼滅之刃》噶嘛？ 係， 同嗰套係有冇關係㗎？但係 有裏面啲角色喺首歌裏面。 哦，係 啦，係啦，係啦。 O K， 咁 係，但係揀呢一套動漫嗰陣時係有冇邊？又係有冇特別原因㗎？ 因為佢 hit 啊嘛， 近期 就 近期 hit 得嚟又係好熱血啦件事，跟住又即係佢入面要打最後個大佬嘅時候，大家都豁出自己嘅生命，真係好貼題，呢個就係團結嘅精神咯。 OK， 但編嘅時候係咪好玩啊？今次都 好玩啊！ 動漫感覺嘅嘢係幾重啊嘛，真係呢首歌。 我哋今次我哋而家喺個疫情底下咧， yeah. 我哋之前嗰個製作模式好多時咧都係要去唔同 studio 錄，即係譬如小威我想去翻去佢自己嘅 studio 度對住慢慢錄，神希咁可能去鼓錄，鼓咧就要去另外一個 studio 錄，因為嗰度鼓咧又唔知有一個嗰個 size 嘅 Tom 咁樣樣，咁大家咁我又會去嗰度個 vocal 嗰個麥會靚啊，走嚟走去嘅，我哋成日都咁今次呢個疫情開始之後咧，我哋四個咧就咁啱咧就個限聚令係。控制唔到我哋四個係啱好嘅，咁所以我哋就長期都聚咗喺個 studio 度，咁就用呢段時間研發咗喺自己個 studio 度做曬前期、中期、後期，即係零至到一百嘅錄音嘅過程咯，研究曬。咁神希砌咗個房啦，砌咗個鼓啦，整咗部電腦啦，再研究咗好多唔同嘅plug in 啊或者 mixing 上嘅嘢，咁於是乎我哋就跟住啱啱呢兩首歌都係喺個 studio 度自己完成曬啦，係啊。 哇 ，OK， 本身問咩㗎 ？sorry， 天嘅時候好好玩 我係好玩好玩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就最我就好似講咗唔知去邊度，即係我係想講係啦，就變咗最好都喺 studio 嗰度，咁於是乎就四個一齊去創作啊，然之後去加加減減嗰啲嘢， 同埋可以無限時間去玩咯， 係啊， 即係可能以前譬如 book 咗 studio 係四個鐘，仲要四個鐘頭之內完成件事咁樣，但係今次我哋係譬如我自己錄鼓咁樣啦，可能啊今日又錄下，聽日又錄下，諗到多啲嘢，即係一路錄一路創作咁樣咯。呢個過程。 但你之前都有 band 房㗎？ 有， 係咯。咁但係之前應該都會冇嗰個時間限制㗎嘛，其實。 但係就未可以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做到錄音啊、後期啊嗰樣嘢咯。 所以而家就因為 而家就可以集中曬喺自己個 studio 嗰度做曬所有嘢。 因為而家即係疫情底下咧，大家都會網購咁，我哋都網購咗好多 hardware。 hardware 啊， 研究點用啊？ 跟住上網我哋自己各自練，即係學嘢啊，練習啊，咁就可以即係增進自己嘅呢方面嘅知識咯。 不過呢個都係個 trend 嚟喎。我識有一啲人都真係因為嗰幾個月然之後冇咩好做咧，就喺屋企就學下剪片啊，學下拍 video 啊，點樣做後期啊，點樣整字幕啊，諸如此類。就而家可以一腳劇就搞曬 MV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就自己搞好多嘢咯。因為有好多喺 quarantine 底下有好多音樂人都係自己做咗一首歌，就發覺原來一個人都可以玩到曬所有嘢喎。咁樣樣嘅一個過程咁樣咯。 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呢首歌啦，對於我嚟講，另外一個震撼嘅地方就係我收到佢哋派台碟嘅時候，因為佢哋有派台宣傳照咧，我第一眼見到哇咁性感嘅咁， 性感咁咧，第一個 形容， 性感 嘅 形容啊， 因為 係出道以嚟定係今次呢首宣傳以嚟， 可能出 咁 換 出去啦， 因為我哋不嬲行感性嘅啦， 係啦， 因為其實就膊頭以上冇衫啦，同埋又淋， 其實膊頭以下都可能冇。 嗱，呢个我就系要想问下你哋拍嘅时候，系去到边度楼上就冇衫咧？ 因为其实晨曦拍先嘅，我哋其实预咗成日去拍啦，咁都有啲阻滞，因为嗰期都落好大雨咁样。咁其实我哋 outdoor 拍嘅嗰辑相，即系虽然睇落系好 indoor 啊，咁因为outdoor 可能个感觉，因为我哋泼水啊嘛，所以即系会方便啲咁样样啦。咁所以晨曦拍先嘅时候咧，咁我哋收到个指令就系带多套衫。咁男仔嚟讲，带多套衫就系带咗件 T 恤。咁啊行噶啦，系咪先？你唔会谂到真系成日头到脚都戴噶嘛？咁但系晨曦影完之后，我发觉咧，佢嗰条长裤就挂咗喺个 band 房嗰度，即完全系好似一个啱啱洗完衫嘅状态咧。咁我 冇干衣效果嘅洗衣机， 我就必须要真空上阵。佢即系 designer 阿 Ricky， 佢就好想用水嚟营造一个。困難阻礙嘅嘢，其實係想營造，即使有啲咁嘅水啊，啲困難嘅阻礙咧，我哋亦都好冷靜。你見到我哋樣好冷靜嘅，咁就係即係可以做翻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咁樣樣咯。係， 係 ，OK， 性感啊嘛， 性感，好少我 性感入邊都有啲啊，入邊有啲深度嘅，係即係有啲意思， 都係賣內涵嘅， 係啦。 但你哋以前細個咧，即係最 inspire 到你哋嗰套嘅動漫係邊一套嚟㗎？嗱，因為而家就用《鬼面之刃》去到即係做一個少少嘅引子咁樣啦，類似 係咯。 你哋以前細個睇嗰啲咧，即係 inspire 到。 逐個講啦 ，Ryan 講先啦。 好多其實即係細個係好中意睇漫畫嘅，好多都有。 廢柴同盟嗰啲啊， 都好睇。 我係美少女戰士啊， 美少女戰士好啟發啊。其實嗰陣時， 我著高踭鞋都可以打交嘅， 又變身變得咁快嘅。 係啊 係啊，我諗一定講一套，我諗嗰陣時好多套都好 inspiring 嘅，即係我諗我係睇狐忍咯，即係如果有嘅譯名係火影忍者，佢就係講啊名門，即係佢係好想做一個火影啊嘛，係啊，但係佢就即係佢有個佢一開始俾嗰個忍村其他人都唔中意佢，咁但係佢覺得呢個係我的目標，點樣都要奮鬥咁，咁中間又開始會有唔同嘅同伴啊，但係其實佢想 deliver 嘅 message 就係永遠即係日本漫畫都係咁，就係好熱血。你遇到咩逆境，你都唔可以放棄你嘅同伴。咁呢個係我諗對一個年輕即係細個嗰陣時覺得，哇！真係好熱血啊！我都要朝住個目標進發啊！我一定要有自己嘅夥伴去拼搏啊！咁咯。 有冇睇過喊啊？ 有冇睇過喊？ 我身邊好多男仔朋友，佢哋會睇呢啲動漫，反而會睇到喊。 我睇 One Piece 所以會睇到喊啊！ 係 啊，係啊，或者都係夥伴與熱血嘅事嚟㗎。 係啊， 即係嗰啲 trigger 到嘅。咁真係美少女戰士係嘛？ 絕對就都有嘅。少少 inspire 到啦，即系点样先至会受女仔欢迎？就 系 礼服蒙面盒， 咬住啲花， 咬住啲花， 执正啲， 次次都打赢咗先走出嚟。 玫瑰， 同埋系佢攞到彩，咬住支玫瑰，咬住支玫瑰，如何咬住玫瑰又唔好吉到个嘴嘅，系啊，系 有冇喊啊？ 痛到喊， 痛到喊，但要忍住。我好中意蛙人哥讲嗰个湖人嘅，但系我自己咧，譬如有一套偏满少少叫做《暗行御史》嘅，系一个韩国嘅漫画，佢入边讲好多字啊，但系好多打斗嘢，但系咧佢有时咧会讲啲好哲学嗰啲嘢嘅，吓死人嘅。佢嗱同一样嘢，譬如个反派咧，佢话嗱，你睇下嗰啲雪花跌咗落地下，已经变咗灰，就算佢几雪白都冇用啦，咁啊。但系个主角咧，佢话一粒雪花佢系白色嘅。跌咗落地变咗灰都好，佢里面都系白色嘅。 哦，有料到喎，系嘛？我唔好明白，不过我就有啲料到。 你睇下伙伴系几 紧要？笑到 谂下先，帮佢慢慢咀嚼。 有啲嘢， 有啲料， 我觉得系有啲料到。 系啦，但我要时间消化。 我下年话翻俾你知，我 一字记之写出淤污泥 而不染啊。 系。 哦， 我終於知佢平時嗰種幽默感係嚟自咩地方。 我發現咗夥伴嘅重要性，我哋兩個都唔捧場。 有料到，有料到， 行仔咧。 咁我就最近好喜歡睇嘅，叫做《我的英雄學院》。我真係好中意睇，就好似你咁講，會有好多場面都會流眼淚。因為嗰個主角阿出九啦，佢嗰個世界就係。已經去到進化到咧，每一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叫個性嘅嘢，即係超能力啦。咁咧，唔係個個都有嘅，但係可能有八成嘅小朋友都有。咁有呢啲超能力嘅小朋友咧，就會被去派去一啲學員，就去學做超級英雄嘅。咁係乜嘢人都有嘅，即係可能有啲係識隱形啊，有啲係佢隻耳仔咧，唔知生咗條線出嚟可以。吸住就聽到棟牆隔離嘅嘢，有啲人可能玩到火、玩到冰咁樣樣。咁咧點知我哋個男主角咧就係一個冇個性嘅人，即係佢係大即係八成嘅小朋友都有，但係佢偏偏就冇。但係佢好想幫人，佢唔係想做英雄，好想幫人啫。即係佢就算見到，即係因為嗰陣時候個社會已經成街都係怪獸㗎。佢都會衝埋去救嘅，就係因為佢覺得我就係要幫人咯，咁嗰人有事啊嘛，唔係我有冇能力嘅問題咁樣樣，咁佢就好想入呢間學校讀書咯。咁、 okay. 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仔嚟嘅啫。咁但係佢裏邊咧寫得好熱血同埋好精彩嘅，就係佢成個世界建構得好完整嘅。佢讀書咧讀嗰啲英雄嗰啲課程咧。有好多關於英雄嘅心理啦，又要去做 intern 啦，又要去打交啦，即係要去有個考試咧，唔係淨係紙嘅，要去擂台 決戰 實戰嘅。咁有一場就係佢如果呢場比賽輸咗嘅話，佢就唔可以升班嘅啦。咁佢個絕招咧，就每次一出咧，佢自己都會受傷嘅，即係佢嗰個絕招係咁嘅，變咗傷到四隻即係兩隻手兩隻腳都斷曬啦，但係佢都仲要打。咁就出咗用咗最後嘅氣力出咗個絕招咁樣啦，咁真係睇到喊噶，即係會 咁佢四肢都冇咗，咁佢最後 就係犀利咯，就係犀利咯，你想唔想知 用邊一個字？ 係咯，唔知 你知唔知你嘅頭？ 佢唔係咯，佢嗰一刻都未係四肢都斷曬嘅，佢知道自己咧， 佢仲一隻， 佢知道自己 仲有隻手指， 佢知道自己隻手會斷噶啦，咁點樣可以善用一隻會斷將會斷嘅手咧？就係逐節整斷佢，係 啊， 就係啦，手指開始 咁啊，係啊，即係唔係用一 好熱血嘅， 係用一隻手指。一隻手指咁， 宮廷劇咁樣喎， 換張十大波， 好熱血嘅，真係要好難解釋，真係會睇到你嗰、那個，因為你俾佢感動到咯，即係佢嗰個排除萬難嗰個精神真係太厲害啦，實在 係啊，係啦，男人嗰啲熱血同埋啲感動係另一種， 呢個世界我有啲唔明 白。小龜咧。 我好中意男兒當入樽，因為男兒當入樽咧係我宏觀我小時候睇嘅漫畫啦，唔計叮當嗰啲啦，即係一個比較長篇嘅故事，佢係一個冇乜一個好叫 happy ending， 即係唔係好圓滿嘅結局嚟嘅。嗰故事就係其實有一班人啦，咁開頭嘅時候一盤散沙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嘅目標係想攞全國大賽冠軍咁樣。咁故事嘅結尾好簡單，就係其實佢攞唔到全國大賽冠軍。咁但係佢哋就喺故事嘅結尾就擊敗咗一隊曾經攞過好多次冠軍嘅球隊啦，三王啦。咁就湘北呢個球隊最正嘅地方，或者就係開頭嘅時候你會見到即係。 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獨特嘅能力啦。咁、但係唔係一個團隊咯，即係好似我呢首歌咁，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特別之處，但係未係一個團隊。即係譬如可能流川楓咁樣啦，咁佢好好波，但係佢從來都唔交波嘅咁樣。咁就所以去到故事嘅結尾，最後致勝嗰球係點樣咧？即係好快咁樣講，就係、是、其實就係、是、流川楓最尾嗰即係臨尾嗰幾秒就傳咗個波俾個故事嘅主角櫻木花道。就射咗一球波，咁而家櫻木花道咧本身係完全唔識打波嘅，咁、佢就經過咗呢幾十集嘅一個訓練，射咗幾萬球之後，跟住就係射入咗致勝嘅一球啊！咁、就你會知道哦，即係佢哋贏咗一場波啦，咁但係個結局就係、是、哦，佢哋贏咗嗰隊最勁嘅波，但係佢哋之後冇攞到全國大賽比賽冠軍咧，原來因為已經用盡咗體力啦，咁樣故事就係咁樣，所以下一場就輸咗波。 Okay. 呢樣嘢令到我細個嘅時候會有一個概念，就係原來青春係有一定係有啲嘢唔完美，但係你一定會有啲嘢攞得走，即係睇到喊。 真係都喊㗎。 係啊，真係喊啊！你會 feel 到嗰個熱血。 我期待一陣間佢哋唱佢哋呢首《鬼滅之刃》， 帶住呢啲畫面， 一路唱到喊，喊曬， 哭腔咁。 我將個時間交俾 Tonic 啊，恆仔，我哋期待你嘅哭腔啊！ 呢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1点，升227点，成交额1,6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24.5，升6蚊；中芯国际33.2，升个六；阿里巴巴221蚊，升6.6；美团点评191.4，升12蚊。小米集团14.28，升6.8，中国平安81.1，升1.15，港交所345蚊，跌5蚊，吉利汽车14.16，升1.58，中国恒大25.5，升2.7，盈富基金25.92，升2.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56，瑞士法郎8.19，澳元5.377。加元5.715，新西兰元5.059，欧元8.7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6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85美元，卖出1,7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就是在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队到船街天桥近山东街。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慢线那里有坏车阻路，龙尾已经排队到船街天桥近山东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中间，因为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的快慢线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加士居道过海受到坏车的影响，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就车多挤塞，龙尾排出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其实现在中区一带近住纪莲拿利、阿不诺道、云咸街和荷里活道一带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出去接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接近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比较多车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的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多车挤塞，龙尾排出去定富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要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Christine Sampson Uncle Ray Yesterday Once More For you Uncle Ray Thank you, thank you.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丽莎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lbert Lau 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Lau 瑞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四点钟翻嚟嘅苏导音乐啦，我哋今日咧继续我哋嘅嘉宾有 Tony。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啊，头先有佢哋唱咗佢哋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毁灭之日》啦。 除咗听之余咧，亦都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channel 睇翻嘅。 系啦，咁啊，因为其实都讲咗好多，就系佢哋成长而嚟睇好多一啲动漫啊，同埋即系都有一个共同嘅主题嘅，就系点样克服嗰啲困难啊，诸如此类嘅情况啦，咁样。咁今日咧，佢哋另外仲拣咗两首自己嘅作品嘅，咁都系咪都系你哋系比较有？即困难的时候有些故事樣、第一首你揀了是不停站 不停站这首歌其实非常特别的、Tonic 有很多歌即鼓励每一个人、确认了目标然后去做、这首歌的起源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户外的 show、然后玩了玩我们、譬如可能意上、Tonic 那些歌、就我都是照会在个台上我都是鼓励大家话，揾到自己嘅梦想，揾到自己的目标嘅话，尽情去做啦。 系， 即系即起码我做过，你一定会实现到嘅。咁、样，咁完咗就落台，咁啊走啦，谂住。咁点知有位 fans 就走埋嚟问我影相咁样。咁然之后，咁就影相照影，咁都开心。跟住点知临走嘅时候，佢突然之间就同我讲，佢话我好中意听你啲歌嘅。我都好想找到我的理想、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辛苦我怎么办这样。跟着我是崩溃即是我自己好像呢个感我那刻的感觉就好像我好像将一个人拱在一个悬崖边这样。跟着我就跟着我在那段时候我、你慢慢来不用心急的、即不是逼你 是 但只是你找到个方向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去做啦咁样。咁但讲咗几句就一定要走啦咁样。咁我就返咗车啦同佢哋一起。咁隔咗一段时间我一路都好缠绕呢句说话喺我脑里面。哇、原来我哋嗰啲歌会令到人有呢个感觉㗎。咁我就同 咁佢哋講我，我一定要寫一首歌係講如果攰要休息咯，一定要寫一首咁嘅歌。咁於是乎就衍生咗不停站呢一個概念出嚟啦。係、嗯、比起如果你睇佢嗰個時序咧，喺 Tonic 嘅歌單裏面咧，佢係突然之間有一首叫你休息嘅歌嚟嘅，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嘅， 即係唱咗咁耐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裏面講就係你攰你可以停低，但係你個固執唔可以停低咯。但係你可以喺個站裏面喺度休息，可以養傷咯。咁你先至可以繼續行落去。即係嗰陣時候個概念係咁嘅，好想即係希望佢有機會聽到呢首歌。 因為事實上追逐夢想呢樣嘢咧，或者係追逐一個你自己好想要嘅一個目標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遇到困難。而 Tonic 嘅歌其實somehow係忽略咗中間困難嘅時候，去個情緒或者去想去勉勵翻。原來有啲位你可能你停低整理一下個思緒再出發，可能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Okay， 但係你自己幾時先至學到啊？原來我係要休息嘅， 要唞下。 我哋四個咧個性格本身係比較樂觀嘅，係再加上一個樂觀，即係樂觀嘅人都唔夠，仲要你側邊個人都樂觀咧，你就會比起自己嗰個樂觀更加樂觀。 我哋就係唔係好識停，所以先去到咁遲先至發現咗。係 啊， 係。 就算我譬如呢一刻覺得攰，想停嘅啫，佢喂，不如我哋去玩下。 冇啊， 呢個停唔到啊， 咁樣咯。係， 所以係一定要整一個嗰陣時候好強烈嘅感覺，就必須要做一個咁嘅感覺嘅歌出嚟。 冇錯， 我諗之後大家都會有，譬如喺。就喺疫症呢一段時間， yeah。 我哋都忽然之間，一個灣人突然之間講，我哋有一個訪問要做嘅。佢好想唱呢首喎、即係其實即係啱啱喺翻呢個時候又好啱喎，即係停咗喺度，咁點咧？即係可能你可以諗就係、是，我有乜都做唔到，我唔知點算。但係你又可以另一個方法諗，係啦，好時候啦，呢個係好時候，休息。唞下，整理一下先，學一下嘢，諗下自己之後想做咩咁樣，即係咁樣嘅一個狀態咯。咁、所以都幾適合喺呢個時候同大家玩呢首歌。 咁啊，將個時間交俾 Tonic 啦，有佢哋呢首歌《不停站》啊。 声中出发，单纯的当下，下站被逼崎岖中变化。人生一世，坐上列车一世，站与站不息间，与美梦接轨。若累了可能停低，受伤不能行驶，站内休息养伤，扭转劣势，把眼泪拭干再尽兴发挥。若累了不妨停低，放松恢复行驶，坐上这列车今生不枉费。天真给取替，青春给洗礼，别要被错失控制。望着路轨不停寻找终点的定位，路上是那次轮难估计，上站在哭声中出发，单纯的诞下，下站被逼匆匆当过下。若累了只能停低，受伤不能行驶，站里休息养伤，扭转劣势，把眼泪拭干再尽兴发挥。若倦了不妨停低，终恢复行驶，坐上这列车，今生不枉费。高山的风势，低洼的洗礼，梦有一接轨。 不能停低，站内找紧决心，闯过乱世，编写你轨迹，发梦要彻底。门房边暗然留低，此刻光明重启，坐上这列车开始的一生，不休止出发，轨迹极不实，站与站挽手。我与你进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口完翻嚟啦， 系啦， 跟住咧 ，Tony 今日仲有一首歌揀咗嘅， 冇错， 阿飞与阿基， 系 揀呢首系个原因系， 呢首就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嘅， 系， 咁就原来我哋写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系即系都系希望喺个逆境底下，因为其实而家逆境，所以我哋今日都揀咗三首好有用嘅歌咯，我相信，咁呢一首咧系希望大家系即系。知道哦，原來有時人咧嘅一生人追求嘅好唔同，有啲人可能追求 A 套餐，有啲人可能追求 B 套餐，但係無論你追求咩套餐都好，其實你都係有個過程，你都係會有得著，係咪？咁而呢首歌我哋有一次帶去我哋嘅一次tour 去玩嘅時候咧，咁就有一個樂迷就喺完 show 之後又係走嚟同我哋講啦，佢話。好多謝你，因為我從來都對呢隻歌咧係即係真係做完出嚟就冇乜話特別有咩故仔咁，但係佢同我哋講話呢隻歌救咗佢一命，個原因係因為佢曾經係諗過輕生嘅，遇到一啲困難，諗過即係想自己了結咗啦咁樣，咁但係佢覺得聽到我哋呢首歌之後咧，佢覺得有個力量咧係俾翻佢係知道原來呢個世界。都仲有好多可能性，咁唔一定话你要好可能飞黄腾达先至系过一个好嘅人生，可能你就算平平凡凡，但系你系开心嘅，你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其实你已经系一个好完美嘅人生咁样啦。咁佢话佢听完呢首歌之后俾咗佢鼓励啦，然后佢仲出嚟做埋一个读埋社工，去帮其他人咁样啦。咁你写一首歌出嚟，你从来唔会预计到佢系去到边个位，佢系会帮到啲咩人。咁但係原來就係咁神奇，就係你有時你創作咗一件事出嚟，原來佢嘅生命呢首歌嘅生命係會救到或者會幫助到佢嘅生命。咁而呢樣嘢對我哋之後寫歌啊，對我哋之後去夾 band 啊，俾到其實調翻轉都俾到力量我哋，亦都係俾到好多靈感我哋去點樣去繼續做我哋嘅音樂咯。 OK， 因為咧頭先譬如見到你唱歌嘅時候咧，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真係。靚仔嚟啫嘛，但係而家你見到四個，係咯，即係嗰啲全部有三個做爸爸咁樣啦。跟住如果佢哋而家呢個年紀，就可能做爸爸係 make sense 嘅嗰件事。即係你見到佢哋頭先嗰種 open minded 啦，然之後假設你同你嘅小朋友點樣去傾偈，同埋扶持佢一齊成長，其實呢啲説話係可能係對上一輩嘅爸爸係未必會咁樣教自己仔女，係即係要休息啊，要揾自己嘅方向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嘅喎。諗住幾時開始俾你啲小朋友聽你哋 Tony 嘅歌啊？ 我從來都俾佢聽， 喺個肚度 有一半嘅 view 都係我哋， 但我自己都失幾嘅，因為我聽咗好多次， 即係人哋聽莫扎特啦。 胎教 佢哋就聽 Tony 自己嘅作品啦，咁樣。喂，咁但係而家譬如你哋有你哋新嘅鬼滅之日啦，咁喺今年咁仲有半年嘅時間啊嘛，咁 Tony 你哋個計劃會係如何咧？ 今年年頭俾咗一個兩年嘅計劃自己嘅。 因為咁啱亦都係我哋開始研究到，亦都趨向成熟，就係做歌，由零至一百可以推到出去俾大家聽到嘅一個過程，可以做得到啦。咁我哋就應該係可以做到一個好規律咁樣去推出自己作品嘅一個過程咯。咁所以我哋呢兩年咧，首先個目標就係我哋可以兩三個月有一首作品俾大家知，咁用一系列嘅作品話俾大家聽，我哋究竟想講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咁樣。 OK。 咁而呢兩年嘅計劃其實都有一個最終極嘅目標嘅， 係 就係希望即係其實而家即係成個世界都係可能有病毒啊，或者唔同嘅事情啊。Live show 其實真係遙遙無期嘅， yeah. 而玩 band 最重要，即係你做完任何嘅作品都好，其實就係有一日要面對面喺個台度玩俾大家睇。因為我哋嘅表演，即係觀眾亦都係個表演嘅一部分咯。咁、yeah. 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實現到呢樣嘢，係、 okay. 一個我哋好夢想中去到嘅場地去表演，玩一個 live show， 同、大家開心一晚或者幾晚 咁。OK， 因為我都幾期待㗎。咁我哋譬如今日係 live 啦，咁我本身都好期待陳希本身會 rap 㗎。咁我唯有留翻呢一個嘅願望喺即係兩年內會可以實現到咯。 係 live 嘅時候一定要做呢件事。 係啊，咁但係頭先我哋都應承阿陳希話，因為今日非常之多謝 Tonic 啦，因為佢哋專登 arrange 過呢啲歌俾我。 係，冇錯。 係啊，好感激你哋。 多謝你，多謝你，咁客氣啊！ 頭先我哋為咗整一篇係 speech。喂，但系几首歌我都几喜欢啊， 系， 即系我 feel 到嗰种 energy 突然间好似又再崩翻起，嗰种嘅感觉咁咯，即系唔系净系你哋系听紧嘅时候都有呢种嘅感觉。 多谢多谢， 期待 Tony 有佢哋更加多新嘅作品。 多谢， 咁啊，最后嘅时间将 Tony 就系唱佢哋呢一首嘅作品啦，《阿飞与阿基》。多谢你四位今日， 多谢 ，thank you。 出生，痛哭三声，一生都往上爬。从善中起跑，听到唱声，天天都咬出牙。由细到超班，变身尖子，一生不管上爬。到变身爸爸，在汉子出生，这生不错是吗？人一生里吃得几多？着得几多悠闲，人一生却弃守很多，放低很多灿烂。人一生有理想很多，你得几多怎算那是过赞，到死方知吗？你怎么知道那个落差？走得多远？随性的打机，也唱歌绘画，登山看落霞。就算不升班，去打散工，不急往上爬。淡泊的一生，人却得潇洒，低洼都有浪花。人一生里吃得几多，着得几多有限。人一生却弃守很多，放低很多灿烂。人一生有理想很多，你得几多怎算那是越过站，到死方知吗？你怎么知道奋起高飞，从来不怕离地。回基本步，扎好根基，也敢于真接地。人一生里看得几多， 想花就无谓去走吧。人一生里有很多火，难得一次能做那真我，谁稀罕那种挂得挂，至少开花一瞬美丽如如画，别怎么可怕，谁知欣赏那最美落花。松净土，人生这趟旅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宗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提堂，一个涉嫌揸电单车撞向警员的24岁男子，暂时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涉案男子涉嫌在7月1日揸住插住光复香港旗的电单车，在湾仔柯布连道近谢飞道撞向正在附近执勤的警务人员，三个警员受伤，电单车事后被截停。警方以涉嫌疯狂驾驶和违反港区国安法将涉案男子拘捕。警方昨日凌晨在机场拉了一个24岁男人，涉嫌7月1日下午在铜锣湾用利器袭击警务人员，他被控一项有意图伤人罪，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大批市民到法庭旁听。被告被指违反侵害人身罪条例第17条，案情话他涉嫌在7.1当日在港岛高士威道黄隐书院外有意图使一名警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及恶意伤害那名警员。国务院任命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又任命郑雁雄为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署长，李刚洲、孙清野为副处长。57岁的郑雁雄，2011年担任汕尾市委书记期间，曾经就乌磡村村民发生土地维权事件，指村民表达诉求有好的初衷，但用错方法。有境外勢力更加推波助澜，导致已经平息的事件再趋严重。网上曾经流传片段，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形容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批评村民找境外传媒出头。至于李刚洲，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李刚洲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作为香港和内地执法部门的桥梁和联系，熟悉两地执法部门，亦熟悉本港情况。中国和印度边防部队上个月在边境爆发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印度总理莫迪今朝突然到访发生冲突的北部拉达克地区。报道说，莫迪今朝到访当地一个基地和士兵会面，并听取军方高层汇报，随行的包括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在北京，外交部说期望各方不要采取令局势升温的行动。发言人赵立坚说，人为阻止双边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利益，中印两国必须合作维护区内和平稳定。他重申中国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六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3点，升248点，成交额1,63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3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24.5，升6蚊；中芯国际33.25，升1.65；阿里巴巴220.8，升6.4。美团点评191.7，升12.3；小米集团14.26，升6.6；中国平安81.1，升1.15；港交所345.4，跌4.6；吉利汽车14.16，升1.58；中国恒大25.8，升3蚊；中国人寿17.62，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06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52美元，卖出1,77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咁而家第二、三、四线咧都系受阻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第二、三、四线而家系封闭，龙尾喺科学园。咁而喺出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就喺出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意外，龙尾芜湖街。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出咸道北去翻观塘，近住佛光街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一带只系车多，车龙系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畅顺。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方向交通是非常繁忙的，现在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另外红棉路上山的交通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回落去金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滨汇。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醒大家，在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现在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恐龙、 病毒、 量子力学、 蛋白质、 微积分、 微生物、 飞机引擎、 银河系、 地震、 半地核、 几何、 超级电 脑、 移民外星。 科学范围真系好阔啦！全新一辑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用你听得明又啱嘴型嘅讲法，畅谈贴地又贴身嘅科学话题。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下昼嘅4:41，翻嚟今日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新歌今日啱啱同你见面，系嚟自田福音2020年即将举行嘅音乐会嘅同名作品，歌曲名称就叫做《一一》，延续之前街可嗰种放低所有执着嘅心情，将人生嘅一啲嘅经历啦。一啲嘅諗法，希望可以通过呢一首歌一一咁话俾你知，亦都为今次演唱会嘅宣传呢开启咗序幕啦。制作嘅係内地乐队火星电台。 Hebe 田福欣2020年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一》。刚才我讲到帮他制作这首歌的是内地的一支独立乐队，他们名字叫做火星电台。除了是内地一支独立乐队之外，亦都有帮很多的歌手制作不同的音乐作品。 心事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派，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Jenny Eason 陈奕迅14年的作品，都是由火星电台负责曲词编监的。 娱乐天空。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吃完了。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渴，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痛也不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生的麻烦，白米饭一碗，辣椒酱一罐，大汤匙一半，舌头代替我呐喊、哦、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时间为我，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渴，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难受，嘴里松，心里还是空，吞下至少填饱什么，划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嬉笑怒骂哭喊，食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素食娱乐我喜欢、啊、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敢，也只能承担着平凡。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渴，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吃到肚子痛也不够，快乐难受，嘴里松，还是够，吞下至少填饱什么。 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作品，歌曲名称一口一口啊。 你有吃吗？ 没有吃啊。 头先娱乐天空有一句用自由交换咗奢侈嘅晚餐，而呢一首一口一口咧，就是用寂寞去交换了最奢侈的晚餐。 谢谢伯，你有吃吗？ 人大过了之后，寂寞的时间是会特别多的，即不单止是一个人吃饭。同一时间，这个时候有特别的交通消息，请各位听众留意啦，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第三、四同埋二线都系封闭噶。呢一带交通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请驾驶人士考虑改其他方向行驶。 我蒙着你的美好，你说等下一秒你就要远走，没有人找得。我梦见你奔跑，我梦见你又跌倒，给你一个拥抱，我放声哭喊，又低头祈祷，我只想要去到你身边。 睁开双眼，我只想和你浪费时间，到海角天边，我真的不愿和你告别，又回到起点，我相信有 介绍内地嘅最新嘅偶像歌手，佢个名叫做陈立农。最新专辑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梦见你》。一个人食饭系最寂寞，梗系唔系啦。 想要去到你身边，再睁开双眼，我只想和你浪费时间，到海角天边，自己睡去，梦见自己成了你， 可能有些人呢发梦的时候先见得到，先是最寂寞的事情。刚才讲的是陈立农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梦见你》。食饭的寂寞，睡觉时候那种寂寞，那怎么可以逃避那种寂寞呢？不讲咯。 你爱吗？你不爱吗？它是偶发性的连续假期，动一动又渺无踪迹。 Love, love, love, I call you love, love, love，你是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一个眼神就明白的默契。三个人的耳是你，身体好轻好轻，灵魂却装得可疑。只要我无法出声音，就没有问题。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hey, hey, hey. We don't, hey, hey, hey. We don't, we don't, we don't.在一片乌龙面，在山间，在偶然的水边，微风随烟飘散。你我之间，茫冥之间，放一缕波 全部要触碰，我还没悟透，你这是谁的书楼？没见到我眨眼，因为你也眨了。在提起他之前，你自顾踩了刹车。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怎样可以避免寂寞呢？就是不讲寂寞的同时都不好去讲爱。今天最后一首歌我选你有 Leave Me All Day featuring 陈贤静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We Don't Talk About Love。